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首先是股市收评，然后是一组公司快讯，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人民币的汇率以及楼市的相关政策。另外，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瑞一起来聊一聊股市呈现轮动态势，散户该不该追。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沪指收复5日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436.59点，上涨0.77%；深证成指报11386.91点，涨0.70%；创业板指数报1729.60点，下跌0.17%；中小板指数报7610.68点，上涨0.14%。沪市全天成交2665.79亿元，深市成交2687.07亿元。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今天燕京啤酒放量涨停，而3家机构趁机抛售4000多万元。南都电源下调了业绩预告，4个机构抛售1.63亿元。科兰软件5连板，知名游资抢筹买入了2600万元。杭州银行公布2017年净利45.57亿元，同比增长1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石英股份筹划员工持股计划。东方通信实际控制人完成公司制改制及更名。贵州燃气股价涨幅较大，明天起停牌核查。沙普艾斯某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富春股份因未及时履行披露义务等，被责令改正。今天，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希望在2018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可以在香港推出 A 股衍生产品。 根据了解，香港推出 A 股衍生产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必要条件是监管达成共识，另一个条件是 A 股期货市场的活跃程度。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16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4372 元，上调202个基点。快到年底，很多人会关注楼市，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10% 成为主流，放贷周期3个月起步。不仅如此，由于近一年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密集以及客户资质不同等原因，贷款利率根据每个面签结果而定，并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如果资质不好，可能上浮更多。我们再来看一个略微搞笑，但是确实需要引起机构关注和警惕的真实故事。最近，渤海银行给银监会、天津市属重要机构等多人以邮寄方式寄送168元的水果礼品卡。那么中纪委获悉此事之后，随即向银监会和天津市作出通报，要求彻查。随后，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对此事给予严厉批评。有媒体报道，天津市纪委已派6人入驻渤海银行进行专项检查。目前事件已波及其他的金融机构，金门金融局等局委纷纷召开内部会议，自查自省，认真反思监管疏漏。比特币价格今天大幅下挫，据某比特币交易平台报价，比特币盘中一度下跌近 18%， 最低价达到 1.11 万美元，创阶段新低。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股市盘面情况。房地产、农林牧渔、餐饮旅游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石油石化、电子元器件、国防军工等行业指数跌幅居前。在概念板块方面，打板、新型城镇化、房屋租赁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无线充电、苹果、 OLED 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技术面上，上证指数今天最高摸到了 3437.58 点，最低下探到 3401.96 点，收复五日线，依旧是在3400点整数关口上方震荡整固。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钟健。钟健您好。 哎，你好。 你好，首先请您点评一下今天的走势。 今天走势呢，应该是把昨天阴线一举吞吃，那么收均线系统有所收复，成交量呢相对有所放大，但是有一点警惕呢，今天的成交量以上指为例的还没有超过昨天的交易量，那么说明昨天这个下跌对它还有影响。 嗯， 从技术指标 MACD 指标看，很明确，目前这个红色柱状线仍然是缩小状态下，这一点呢，我觉得要保持个警惕。那么从指数走势，目前整体态势在近一段时间，年后的成交量整体是一个温和放大态势，那么在这个趋势明天不排除继续上攻，那么冲击3450这个点位。但是我想随着这个指数的进一步的高上升的过程中，那么遇的风险比较大。第一是本身它前期套牢盘不断涌出，因为毕竟呢从这个去年年底的反抽有一定丰厚的获利盘，有获利回吐需求，而投资者我觉得这时候应该保持个警惕，及时获利了结，不宜恋战。 嗯，您的意思是现在可以获利了结，不宜恋战，因为上方还有这个套牢盘以及这个技术线的压力是吗？ 对，还有几套盘。 嗯， 指数可能还继续往上走，但是真正这个时候随着指数的上扬，投资者应该逐渐把手中获利筹码派发出去。 嗯，好，现在有一个观点啊，说下半年券商龙头会不会重演一季度地产龙头的故事，如同地产龙头重演去年四大行的走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从券商龙头走势呢，要看整个这个股市的运行。我们讲券商股的走势呢，跟整个股市是息息相关，如果股市走好情况下呢，券商的收益比较可观，那么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同样，如果股市呢的未来走势不是很理想的话，那么这个券商股才形成一个龙头呢，我想形成引领行情的概率不是很高。不过从这个年初这几个交易日走势呢，整体交易量放大的情况下，我想呢对券商呢业绩会有个提振，如果能够持续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股也启动了，您觉得这是一个趋势，还是说今天一天的这个单独表现呢？ 我觉得目前你如果说一个趋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趋势的形成绝不是靠一两个交易日形成的，应该有个连贯的走势在里面，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形成个趋势。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和前几个交易日这个不同的板块轮动的这个分析哈。那么从散户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踏准节奏，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的无论板块如何轮动，你无论是金融板块地产板块轮动，它有一个特点，都是能够这些板块能够对指数有个推动作用，能带动指数走势。那我想呢，作为投资者而言，如果关注了指数代表指标的股票要好一点。另外一个操作思路呢，以前我也说过，那么如果投资者对这个热点切换抓的不是很强的情况下，不如关注一下501 ETF，就51000050。如果大家看51000050的走势，从去年到现在的走势应该是一个震荡攀升的走势，大家投资者可以给敲一个股票代码51000050看行情走势。而且预计如果指数继续向上推升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引领市场。 好，非常谢谢资深交易人钟健对于今天盘面和未来走势的分析，谢谢您。 OK， 好，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那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板块轮动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作为散户来说，如何踏准节奏，要不要追，该怎么追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的是今天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锐。申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啊，认为呢上方的这个压力比较大，会在3450的这个位置哈。那么您的建议是后期啊怎么来操作呢？ 我记得咱们是上周三我过来的吧。 对， 当时说的是地产还有连续， 还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延续的表现机会。那这看到今年是不是基建加这消费呢，消费股涨得很开心吧，包括今天的这皮球也拉了一下，补涨了一下。那么这个状态呢应该还没有改变，那么一定要注意3450啊，说这个压力有震荡，我觉得很正常，毕竟去年也就到这个位置，这可以说去年最高了吧。那么说实话，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走到3400点附近，是谁想的能到3450了？至少说今天这样一个光头光脚的触底十日线之后的阳线，大家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又觉得地产很不错，能带往上涨，招宝金万基本上都涨停的结构，对吧？最少也涨了7-8个点。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想法是好的，但是不得不否认呢，现在市场还是有这样一个分化的状态，特别是创业板又稍微阴市性，也就是说向下的格局还不变。那么现在特点就是市场至少我们都知道最起码是共振，也就是说全都有表现向上的时候，那么市场突破新高继续越走越强的话，那这个是被资金认可并被广大群众认可的。但是现在特点是毕竟只有蓝筹涨，小盘啊或者说这样一些概念都没有什么太大动作状态之下，只能说涨指数又没赚钱。如果投资者当时听着说，哎，看着银行股，当我们说了四大行，对吧？我说这些位置砍它的机会，你看中东中建涨了4-5天了，这位置四大行都能涨了这7-8个点，不容易，对吧？那么就是地产了，招宝万金。当然我们说这些品种还有相对的机会，你看这样一节奏。那下一步呢？招宝万金完了以后呢？资源股、煤炭、水泥。特别是水泥概念，对吧？头两天因为华东地区这个南京那边啊，所谓水泥降价，它怎么降的？进口熟料下降了，对吧？那你原材料下降了，你降点钱很正常。那还是海南，海南那边的话，是因为它建设品种现在是重新审核，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基建的债务问题啊等等？那么它是因为预期停止，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下降。那其他地区呢？比如说像京津冀、像华北，是吧？东北或者说是西北。这样一些区域它有这个水泥进口熟料这个过程吗？没有，少。或者说它的这个基建项目减少了吗？没有，很明确，特别是雄安地区。所以这些概念的话，那么地产涨很强，你看雄安的荣盛发展呀，华夏幸福啊，是不是看这结构都很好？那下一步这样的一些基建或者相关的这种建材系品种有没有机会？我们这都很清楚的，对吧？它的这种交替性动作是有的。但是其他品种呢？我们说其他概念股区块链表现了，但表现强吗？是吧？那么其他概念的核招机的品种有什么特别强的表现吗？我们发现不多，甚至于在昨天调整的时候，芯片还是领头的，因为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阶段性做出头部了，这位置明显出现什么上不去就要洗，对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那你说市场大踏步冲破3450，然后就3500、3600、4000，是吧？越唱越高，到时候又8000、10000了，是吧？这有必要吗？没有，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一说一分析，拿出市场一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神奇，没有那么多的奥妙，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因为你想起一定是普天同庆，全都涨起来，对吧？你现在还是一个节奏性的，或者说是对分化是继续严重。因为我们上一次就说了，在去年的时候也说了，我说 A 股市场下一步什么分化进一步延续，进一步加大 IPO 没停，对吧？今年还有什么比如说对东北地区加多的 IPO， 包括各方各地有十几家左右这样什么银行 IPO， 对吧？那 IPO 还是很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小盘主它怎么起呢？实际上不好起，所以这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再加上今天那谁说小盘主创业板中的一个雷，谁啊？就是当时调出来的这创业板指100指数的谁，乐视，对吧？乐视网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复牌准备了，这玩意儿你要复了牌，大家就数着说那个，哎呀，这个601313，对吧？这个江阳佳杰，因为603是我们得猜它涨多少停，这乐视我们可能得猜它跌多少停。 昨天我们刚刚说完乐视，说乐视风光的时候200人去那调研啊，200人去调研16年的时候的新闻哈。 对， 所以您的意思呢是说压力还是有的，但是呢有很多行情不错的股票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基本面在支持，有需求在支持，所以说他们还是有结构性的机会的。 是这样，因为特别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说最看好的什么概念，就是这两天非常明显是什么资金集中在，我们当时说了是资金密集型的，上次说了哪几块，比如说基建，金融，还是什么资源股，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资源股是不是有表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说资源股在2017年去年的时候什么时候表现最开心最风光，是七八月份，对吧？它怎么表现的呢？是因为上半年的期货指数，大家一定注意啊，商品期货煤炭钢铁啊，不管是这个螺纹钢啊，还是说动力煤焦煤焦炭啊，涨得很强， 涨得不错。去年 那现在也有一个板块是国际期货价值涨得稀里哗啦，涨特别开心，涨了100多块钱，好多，但是股票没涨，当然有一只股票已经反应一定了，谁啊？黄金，再往这一看到像紫金矿业，对吧？这样的表现，你再看国际的超麦斯黄金，1200多变成1300多啊，涨了十几了。对吧，连续还在涨，虽然这两天有点震荡，但是趋势很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说黄金有没有概念呢？包括这种传统的消费，机械消费，对吧？所以说我们就点一块，并不是说现在建议大家去操作，但至少说在这个位置我们还看到有相关的机会，包括一些涨价概念。你看今天的时候猪肉又表现了，但是说猪肉这个表现，包括海南部分的一些罗顿发展啊，战略品种，包括罗牛山啊，它说有区块链啊，不是那叫什么，这叫土地流转啊，因为海南是属于龙头的。那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马上中央一号文件要公布了。那在这个时候大家想是，诶，土地这个流转合作社供销社这样的概念是不是有机会，因为毕竟现在属于春节前，对吧？那么这种传统的这种涨价趋势啊，农产品涨价，你看乳制品涨多少了，你看白酒涨多少了，包括这两天你可以看到这个旅游股，当然旅游股有一个特性啊，一定注意这回旅游的概念和之前不太一样。之前不一样的，之前都是什么比如旅游景点，像今天跳上来的像张家界都跳下来拉下去，什么黄山，什么峨眉山，哎，什么都这些涨。但是一定注意现在一个特点哪是谁，是国旅中青旅这样品种。 首旅。 对，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品种去涨了呢？大家一定注意基本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是玩很开心。我就这么说一件事，你今年去黄山，明年还去吗？后年还去吗？对吧？那大家更多想什么？地球这么大，全那世界这么大，我哪儿都想去看一看啊！这个出团、出国、出境，是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这些品种是可以关注，但是一定注意啊，在这边反而又有一定风险。说哪有风险？大家非常有意思啊！有一个板块很有意思。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当时11的时候，我们都说，哎，航空股很好，因为旅游很旺盛，航空股。 航空股不是上个星期还上上期来了一波吗？ 但是注意啊，它是从去年11结束以后才开始表现。11之前一路下跌。十一之后说，哎，这个数据出来了，然后从旅游板块撤出来了，哎，开始推航空，一直推到今年一月份，但是这两天开始调整了，因为马上又快过春节了。那在这种状态下，那航空股是不是走一个逆势状态？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比如航空，东航、中航、南航，对吧？这样一些品种，哎，是不是又是这个国际旅游团多，然后海外玩的多，它又是上涨？但放下来，这个时候一定注意，已经从十月份涨到现在， 有可能 有没 有 对 坑啊？ 有着坑，坑完以后呢，等完过完春节说，中国人在春节这期间又去哪玩多少，然后航空股又挣了多少钱啊？等等这种状态，它在表现。 其实刚才您谈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踏准机会啊。 对， 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刚才您说了，结构性的分化的嘛，轮动的嘛，所以说就是您怎么踩好这个点 和节奏，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当然我觉得任何一个阶段性行情来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困惑，是吧，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从以前的这个情况来分析的话，散户容易踩错哪些点？ 散户现在容易踩错一点就是抄底。 嗯， 现在特别容易这个踩错抄底这个点。 您具体说。 举一简单例子啊，我们都说消费概念中有一块是中国非常非常大的消费点， 嗯， 俩字儿，养老。 嗯， 对吧，现在养老这个预期是非常明确的，并且未来是支柱型产业之一。对吧，但是在这一轮可以看到消费概念股表现，是养老概念有什么表现吗？我们发现很难，包括医疗保健的、医疗器械的这些品种，甚至有的还创新低的。对吧，那么它业绩不好吗？还是趋势不好吗？我们发现不是这状态，因为现在市场特点是他要选择什么看得见摸得着，这时候就在涨价的。我就问你，这时候医疗器械涨价了吗？是你们家轮椅卖得贵了，还是他们家吊瓶卖得贵了？ 换句话说， 对不对， 就是现在的一些热点板块，您认为呢是他挣着钱了，而不是说， 因为现在就是在看什么实实在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在涨价的，这个时间节点你在挣钱的。举一点，上周我们那会儿说了，我说这时候资金愿意关注什么，比如银行保险，对吧，为什么关注银行呢？特别四大行，因为中国 A 股市场上将近一半每年的现金分红是银行四大行贡献的，对吧，你看从说完后这一周五天的时间，这五进五交易日，工农中建哪个表现怂了，对吧，这一轮能说银行股这么往上拉这么推的状态之下的话，你挣没挣到钱。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麻烦一个状态，如果你不去参与这个30% 或20%这种绝对一些品种的话，你这一轮又没挣到钱。 所以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容易进的这个误区是 就是超低价股。 超低价股， 对， 这个低价股往往呢有什么的特点呢？ 有一特点我们就说一个板块，就说房地产。你看今天是招保万金起来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 A 股未来下一步说招保万金为什么有机会，因为一定要注意它是在一线城，一定要注意地产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哪块呢，叫存续式，对吧，那之前卖的什么，之前卖的商品房，商品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给谁，给物业了，对吧，物权至少说70年使用权是您的，对吧，跟地产公司没关系，那以后什么，比如说保障房租赁房，那地产拿到以后和银行什么这些金融机构构建完让您去租，物权不在你这儿，一定要注意。 您的意思还是说要关注在一线城市有大量业务的房地产龙头企业。 好，这是其一。为什么呀？因为一线有充足的流通人口，它可以有这种租赁状态。我们就说非常非常典型，这两天一新闻，比如青岛，比如天津，现在又可以好像是可以落户了吧？特别像它的 房， 就是在争夺人口。你看这样，青岛的地方可不小吧？人口很大吧？天津还是直辖市呢，这样区域都在争人口，那你说三四线城市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两天说补涨或底部炒作的话，你注意看，投资者打开地产板块，在近一周五的交易日之内，有的公司可能就赚了一个多亿，地产中一个多亿的地产公司盈利，那叫什么毛毛雨，什么都不湿的，那还底部拉出一涨停来呢，这叫什么，实际上就属于资金在这个时间节点他不知道做什么，他选炒，怎么炒，看地产谁便宜，谁在三块钱以下，谁在五块钱，谁在六块钱，哎，你便宜好，业绩好没好，跟着大六不错，我拉你涨停，然后怎么样呢，很强的表现，连续几个涨停上来吗，不多，甚至于底部涨完后它什么就是炒一波然后就下去了。 所以您认为散户特别容易上低价股的车，是吧， 对，这个时候不要随意上，因为现在特点什么，市场从17年表现非常强烈，就是一超多强或者几强并立，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板块都是什么前三强前四强，就是在前几名的品种表现非常酿酒不用说了，三瓶酒，酱香浓香清香的茅台五粮液和汾酒，对吧，我们再看了这个家电格力美的海尔，对吧，你看这个地产是招保万金，他们属于最强的，当然这两天表现因为雄安地区的这个荣盛啊华夏幸福啊它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因为它是区域性的啊，当然 SD 房展这样的品种因为地产剥离了，你知道表现吗，虽然 SD 的没什么表现，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谁是核心点，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一定要注意它的现在节奏，并且一定非常注意的问题，说近五年的时间啊，近五年说跨年度行情走出来也是地产带的，哪年2012年11月30号当季特庆祝是新华保险涨停，那时候我从第一家券商走，我就是当时换一家公司，临走的时候我给投资者说现在新一轮跨年行情来了，我说看这个华夏幸福看招保万金啊，那波还不错，后来好多投资还特别找我说哎呀申老师你怎么走了但是换完地方我说这个位置就是这样一座，然后完以后注意啊，到13年 所以成了转折了吗 对啊，所以到13年的时候我们一定注意那一轮，你可以看地产怎么走，就上半年，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地产对应的什么，今年开局对应的是2017年业绩，那么17年业绩对应完注意去年2017年12月份的 M2 怎么走的， 啊 ，CPI、PPI 怎么走的 ？CPI、PPI 的落差在减小，之前 PPI 涨得很快，然后 CPI 涨得慢，现在落差减小了，也就是说正在从去年什么叫供给端、供给侧改革推动价格上涨，推动这个原材料涨价，正在逐步转移成什么？今年的什么 CPI 就消费端拉动业绩增长。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像这有色中，我最差的像钴，为什么？因为下游电池需求量大，现在钴矿这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钴就没下来。都在走得很强，就在几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现在已经发生现在非常明显的改变的一种、 您的一个观点呢，我总结一下，就是某些行业它由这个供给侧的影响慢慢的转到了需求侧，就是消费侧。 今年实际上 应该 关注就是它是为什么像消费股还能涨、 嗯、 因为现在消费端的需求和下游增长的需求是非常，包括你看基建我们当时说了像雄安地区这是明确的，然后再注意这问题，当时说12年到13年跨年度完了以后，我们当时说到哪儿了，说去年2017年12月份的 M2 数据预期实际上应该是萎缩的或者下降的，也就是说现在特点就是银行包括今天实际上有人说啊，这个地产政策松动做马上辟谣马上证言说没有，我们还是延续的、对吧，然后是这个地方相关的去判断，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是完全放松吗？没有。那么说地产现在反映什么？反映的一定是17年的节奏。 嗯， 那18年如果销售量不足，比如春节机会这块销售量不跟不上的话，比如二手房比如新房都跟不上的话，那你注意的事情后边肯定要分化，也就是说谁拿订单呢，谁能拿保障房的订单多，那么谁这块后边跟着这种销售真正租售同权的品种多的话，那他业绩会好。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时候谁是真的，可能还是四大地产公司为代表的这样品种。 嗯， 那有些小地产这种补涨快速拉升化，实际上机会并不是很大。 嗯，好，这是您的第一个观点啊，在板块轮动的时候呢，散户容易上低价股的当，是吧？但是业绩并不好，或者是根本没有太多需求的话呢，容易被游资炒作之后呢，我们来接盘和套牢。 是这样 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请您再分析分析啊，我们容易走进哪些误区啊？特别是这样一个现在是充满了机遇和风险的时间啊，别人挣钱啊，您喝汤，哈哈，别人吃肉是吧？你吃干粮，该怎么办啊？心痒，但是我们还需要理性的分析。此外呢，还有一个话题想问问您啊，就是资金在路上了吗？有没有更多的资金啊会投入到啊我们的这个 A 股的战役当中呢？稍后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瑞，申先生您好。 嗯，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板块轮动啊，我们的散户该怎么来操作啊？刚才您谈到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只关注低价股就上车啊。 对。 那么还有好多是吧？我感觉因为每一年或者说每一个阶段股市在起飞之前啊都有这样的特性，但很多人呢就是买了一张车票没有坐到终点啊，在半途就下车了，经不起很多折腾和诱惑啊，和一些其他消息面上面的干扰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在操作上面哈、能够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找到自己正确理性操作的一些方法。来，请讲。 现在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这一轮 A 股市场非常明确跟进什么，就是一个业绩持续增长和确认。 业绩持续增长。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发现，包括这样的涨价概念股，你看造纸的农德品种什么样子，然后你再看包括像 5G 对吧，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当时说了 5G 应该谁去动，率先应该是中兴通讯、烽火这样的品种去表现。 嗯， 为什么？因为它实实在在是首先第一波获利的啊、你想建 5G 就得先建基站，谁供应基站？中兴通讯为代表。你看今天是不是中兴通讯终于表现了？其他 5G 概念呢？其他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服务增值商，或者说相关的这种网络优化商，有什么表现吗？还在回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你抓要抓核心，到谁先拿到利，对吧？这是非常重要一点。那么除此之外，现在特点就是说，这一轮市场现在什么最稳？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是春节前啊，现在推上的还不到一个月了，2月15号春节，对吧？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那你说后半个月会好吗？至少说大家看看周边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在什么拿着手机天天抢票呢，对吧？动不动说哎，我票没抢着，可能坐公共汽车回去了，没事我得去拼着车了啊！十几亿人口，应该是30多亿的吧？我记得好像那两天央视去公布的，可能这一次春节期间流通啊，就是这个人次啊，就出行人次啊，几十亿人，这是非常大一个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都知道你的操作状态会怎么？因为春节前一周到一周半时间，基本上来说那个交易是比较寡淡的。 嗯， 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们说市场基本上现在是围绕一个震荡盘升，我们上周也在说这个问题， 嗯， 对吧？现在就是一震荡盘升。那盘升是谁？大家突然发现，这时候资金面也非常清楚。一个我是还在做现在非常明确的资金堆积的，不管是基建的，因为你这样地产的跨年度这波一旦走起来，可能这上半年或者说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把今年大半年的事儿完成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能够三心二意是吗？ 这个时间节点一定注意，钱没有大量释放，你没有看到市场这一轮上冲的时候，甚至说明天后天就摸3450了，你看市场量能放大了吗？我发现没放大太多，因为现在的位置是一个缓慢增量状态，不是一个急速增量。说为什么？大家注意，去年11月份怎么调的呀？两轮砸下来怎么砸的？不就是因为我们说对小贷啊，对的资金啊，可能大家认为是有一个紧张状态，然后12月份又赶上美国加息和这个降税，对吧？我们说我们国家央行会不会跟随？是不是有这样动作？因为我们这场当天的时候，香港这个金融管理局马上就追着这个就加息了，对吧？我国香港这块，那我们说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央行呢，实际上我们这看到没有动作。所以说这个时候市场也很开心做了，并且再加业绩地产被压那么长时间，对吧，就拉起来了。但是拉完这波还是一句话，今年能卖的好不好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现在看的是去年的，包括你看银行，包括现在保险，那是什么分红，每年这时候分红预期，对吧，你分红好业绩好能分红，包括你看现在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像什么中石油中石化说了我全也挣钱了，对吧，并且你看中石化分红一年 3%-4%， 实际上不比银行固定利息差，甚至今年涨的方案多，对吧，再加上这波涨价。所以我们一定看到现在市场还是堆在这块上。包括今天这一趟呢，像猪肉价格也涨了一下吧。对吧，或者说这个时候一动的时候券商也真的飙了一下。但券商这个涨幅的话，注意它也就这一下。没有什么特别强连续的，因为现在市场很难看到一个急牛疯牛的节奏。不会现在看不到，因为没那么大放量。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市场这时候能操作什么品种，还是现在这些确认状态下的，比如说这样消费基建，然后你现在往回捋，然后再看它的这种震荡波段。比如刚我们说了前两天水泥下来了，但地产今天又拉了，拉后大家说今年基建有没有确认，水泥是不是现在还有涨价，因为之前是让华东地区就是南京那边的，或者前两天的海南岛那边的啊，这样水泥下降这影响了，那水泥有销售半径的，就300多公里，你超了没用，那它这边有受影响吗？我基建少了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因为今年一定要注意几个基本点。我们说了几个基本点，第一，去年的供给侧这个事情没走完，今年还有这种供给侧的一个削减，这是其一。其二，今年环保开始确认了环保法，所以说现在准入禁止是非常明显，比如今年几个准入禁止，比如说出口垃圾、进口垃圾，对吧？其中特别影响像造纸行业，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起，造纸因为我们的传统这种什么，就这几年的什么是网络销售，对吧？这种快递，那实际上纸箱需求量很大。那么说，如果纸箱这块没有那么多的话，特别是回收纸或者废纸回收，那实际上这个价格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你现在可以看龙头股还是这样表现，对吧？有人说，哎，安妮股份是这个区块链亮点，错了，人家本身生产的是纸，对吧？并且它生产是生活用纸，这段时间不涨，我觉得很正常。并且带着像谁，晨鸣纸业呀、太阳纸业，它现在下来吗？弱吗？还有一些皮搭纸，可能现在还有补涨的机会，对吧？做纸箱或者纸板的，现在有补涨，业绩很好。干嘛不涨，一直没涨，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关注的。那么其他当然说食品饮料消费，这是很正常，春节之前嘛，甚至于前两天的时候你当然也说什么航空股啊，但是航空股这样今天甚至有个逆势，我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又跟去年似的，11月之前 10月就是当时国庆节之前调整，国安节再拉升，这段时间涨了很多了。那现在如果调整的话，过完春节一看业绩好不错啊，或者这是盘整盘再拉升，是不是有这样机会？但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节奏。什么特点？就是说有些现在没有结束的，我们继续做波段。并且现在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强势蓝筹品种，任何一个强势板块，涨3天到4天，基本就这样。当然能涨5天的比较少，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银行股属于硬推硬拉。你看从上周开始起，上周三开始起就属于硬拉的状态，5天嘛。为什么那天的时候盘中摸50线，连续3天，然后昨天一跳，然后今天又是什么等10线？当时我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深夜谈投资》也写着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就不跳了？就是因为10日线。离太远了，什么十日线到3400点位置之上，一回踩确认完了盘中，然后继续往上推。你看今天就是这样一格局，昨天摸到3400点十日线，今天一踩完就上了，叫盘中洗盘。所以现在特点怎么？还是那句话，市场两个基本机会，哪两个基本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蓝筹股给你上车机会。去年我记得咱们当时线下那边还组织过活动，就是12月初的时候，当时我苦口婆心跟大家说，我这个地产股下不来。我说这个消费股机会很大，我说这个时候茅台你敢不敢看啊？12月初的时候我说这个家电你敢不敢看，后来你看这个怎么走，这就是给你上车机会。其次第二点，前两天的时候包括上周，你看小盘股表现没表现，表现了，表现完怎么样，跳水了，就是说它表现的时候是反抽，反抽是让你下车，你要不换股接着就砸你、所以现在市场这两个方向到现在这种分化延续还没结束。 好，我总结一下啊，第二个观点呢，您刚才洋洋洒洒说了很多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认清主流，不要三心二意，要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啊。但是呢，同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资金量上 并没有太多的增量，至少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它是有持续增量，但是不是加速、快速、大量增量。 所以说我们看好刚才您，比如说啊，看好刚才您谈到那些，我们持有多久是个头？ 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它多久是个头？你说拿一年，去年拿一年涨了一倍多，高兴吗？高兴。现在还在涨，你说你拿不拿？还是那句话，只要没出现一个高位头部，什么叫高位头部？ 您是从技术面来看、啊？ 对，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这些品种技术面如果没有出现拐头的话，它是不会有这问题。但是说技术面在哪儿？大家一定注意啊，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咱们现在怎么说？说就是12月份完以后1月份有方向选择，向下是因为什么？资金趋紧，向上是因为资金趋宽，对吧？那这一轮上涨是不是大家认为说，哎 ，TLF 就是所谓特辣粉，对吧？咱们就是爱称叫特辣粉，对吧？那实际上是在去年年底12月份，当时一星期四的时候，哎，是有这释放。大家说春节之前的资金宽松面是确认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市场就拉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还是那句话，是在于资金面。如果说后期有这个加息的预期，或者有这个资金再次收，因为知道传统的资金收紧在什么时间？三月末四月初。所以说为什么每年这趟的经常的习惯性动作就是清明节前后要去跳水，对吧？或清明节过后要跳水什么？那时候是传统清明春节过完了。然后呢，一季度的这个银行的大量的这些信贷，50%左右的信贷放完了啊，40%-50%信贷放完了，然后这时候一收紧差回来， 两会也结束了 啊，对，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注意，就是每年它的这个节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对于资金方向，所以在这个月它能延到什么时候？比如会议周期，并且一定注意，今年四月份即使回来以后，我们说六月份还有什么100多亿的 MSCI 这些确认钱往里进。对吧？所以说他对 MSCI 标准概念股的话，当然说现在如果中期真的能去布局什么品种，我就说一个板块可以 MSCI， 你去找这个板块概念股，谁的哎谁的业绩好，谁还没动起来，对吧？近三个月还属于平均价甚至平均价之下的位置，业绩又好，那在这位你说我别的股票获利了，我就是说无心插柳吧，就是说拿一点小钱，说10%不到的钱，比如你有10万块拿着5000-1万，或者你有100万拿着4-5万块钱，对吧？哎，你说我去撒撒种子。然后等到什么时候走稳了，开始确认了，开始表现了，那时候你再加回来，就照我们说养老概念，对吧？很多品种实际上很不错，就是没涨，因为这段时间就把钱往那边挤，没有走到这边来。包括医药股，你这张医药股整体去年盈利很不错，但是大面积上涨了吗？顶多这两天什么鲁畅啊，什么这个一些 复兴， 它就是什么，因为这个流感或者因为这个冬季现在的这个疫苗需求，对吧？它有这样一个跟进上涨，但这就是周期性的或者阶段性的，因为我们这看近几年，基本上就是这个跨年度时间啊，对于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啊，这种流感的或者说它的这样疫苗的一些品种，都有一些小的短期表现，但是它是长期表现吗？又不是。 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啊，可以实时互动，可以提出您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节目呢在定期的时候还会请到啊其他的嘉宾来聊，分析他们的观点。不过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嘉宾的观点只代表他个人对于股市的理解，不构成大家在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还需要自己多深入研究，审慎下单。下面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次新股啊，不错是吧？这个元旦过后，以这个贵州燃气为代表，贵州燃气都停牌了啊，是吧？五连板哈，包括招商公路，还有恒银金融、川恒股份啊，35只个股啊，今天都涨停了。 这也就10%不到嘛，因为像400多只小500只的 IPO 新股嘛，对吧？并且现在的时候还有一些已经超市上市一年以上就被踢出去了，所以说已经注意这一年多时间上市多少只啊，600-700只，所以说你涨这么20-30只也很正常。 所以您觉得 它就是一个 气候，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就像贵州燃气，实际上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一直在写问题，我说贵州燃气涨到位置，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做，为什么？我指不定什么时候被停牌了。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轮上涨中，我说中石油、中石化啊，人是天然气供给端啊，该涨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贵州燃气，除了之外，像重庆燃气啊，包括你看第一支真正做区域啊城市这个燃气改革的，谁啊？深圳燃气，那有什么表现？就那一波完就完了，现在动作吗？都没有。特别是这一周这五天，你看贵州燃气涨停这几天，我说还有机会涨，涨到它什么时候被停牌了？勒令停牌之后再说了。对吧？然后后边这一场其他的一些燃气股也有追随，但也就是那样，就是一个整。所以我说现在特点就是有些资金啊，在这说白了吧，去年没挣着钱，就是一些所谓的这种什么私募啊，或者小资金啊，因为他们喜欢做的都是中小创， 对吧 ？TMT 它没有什么特别多表现。 今天我发现一些中小创啊、也是有封涨停的。 对啊，有啊。 是看成交量呢，也是很低啊， 很低。 这个背后有谁的影子啊？ 这个东西我这么说吧，实际上这段时间一直有，就是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参与，做完一波以后，出去就两三天完就完了。当然有些品种涨变，像区块链呢，这股我不提了，连涨了四五天，有好几个涨停，带着量。但是其他区块链站站起来了吗？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就属于你无法判断哪支资金在里边，然后就是某些资金再去推，并且它的手法现在非常有意思一点，什么是一次性进单啊？不是像过去那种，就是说埋伏多长时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好多都未必埋伏多长时间，就是强追强打啊，强追强打，然后打完以后就基本就那样了。 所以不建议大家追涨。 这个位置你去追，怎么说呢？如果你是纯技术投资者，你也不看这个政策，也不看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就纯做技术的，你去搏，你用你说，沈老师，我这儿做了十年八年是正常的， 超短线， 超短线这种习惯，有这种盘感 ，OK， 嗯， 那是您自己情况。我相信真正做这种盘的投资者，你让他指导另外一阵，他也指导不了。为什么 是 盘中就交易了？ 是，可能也是就是老关注这几个。 啊，对， 是吧？他老在这个里面， 或者是他就是习惯性做这种资金习惯，就是资金做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叫快速推涨的手法，因为现在毕竟总有这紧箍咒，动不动停几排， 嗯， 对吧？ 是，贵州燃气就是例子啊。 对呀、 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我们也请申先生来分析几位股民的投资案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有位80后的张女士啊，她手里有1000股茅台啊，她呢是300多块钱买的，总市值现在大概是70多万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最近茅台处在风口浪尖，他还认为这个不能永远涨下去吧，于是就想卖啊。他想买点什么呢？他想买点生物技术类的股票，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我觉得我个人意见就是说踏踏实实拿住了啊。就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茅台呢有一个问题在哪儿，他今年分红不会少到哪里去，包括现金分红，然后今年预计业绩增长能力很强，包括今年加大这个产能，对吧？所以至少说从现在开始看的话，包括到今年三月份前后，那时候什么是公布年报的时间密集期啊，三月到四月时间，那么茅台可以说在整个酿酒板块中啊，也应该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在这种预期非常明显和资金现在依旧是没有什么松动之前，你拿住不是错误，因为你一定要注意这问题。说茅台在这位置，说你300多元拿的，现在小800，你说它一下跌了30%。对吧，跌了200多块钱回到400-500块钱，那你还赚了30%呢。咱就这么说，打着最损的就最差的比，那时候茅台要跌到那份上，大盘会跌多少， 嗯， 这个问题大家就要清楚，就是它已经现在成为一个绝对风向标，或者成为市场中这个大家非常认可的状态。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它就是卖了它也不能买别的。 不是，你卖了以后你买别的，你现在说生物技术说有没有这能力，我这么说吧，你茅台你什么时候做，我这么说，如果说你真想买生物技术的，我就给你提了醒，什么时候茅台等分红，现金分红，一分一股也分几十块钱的，对吧？1000股的话你也能拿好几万的，对吧？因为那一分就是40-50块钱嘛，每就是每股啊，每10股，对吧？100股的话它也这样呢。 去年分红好像是在90月份的时候 啊。 嗯、啊 对 啊， 你想它从年初涨到90月涨多少？所以说这个时间你就注意啊，说现在茅台特点就是你就拿分红去买别的品种、 嗯。 现在你没有什么特别大下跌的状态，你现在这么说吧，这个时间节点你换。没什么意义。我这么说啊，你现在拿了1000股茅台，它现在这涨价，对吧？你说它涨着2块钱，一天涨1-2块钱，就合着您现在去京东啊，去阿里啊，你买瓶那个飞天茅台的价钱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状态。 但是如果它就是一个获利了结型的，对吧？那么他就想卖了啊，那再投资点别的。您觉得他这么多标的呢，不投股市投别的行不行？或者说呢，不买股票买指数行不行？ 也 行。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也行。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特点就是逐步买，但是现在问题是一下你想你300多块钱拿的，那也就30万30来万，对吧、嗯、现在你一下小80万， 对吧？那你这个钱和过去那个差好多了。 嗯， 你说你八十万，你说你买什么？你别买消费品，比如说这时候我换辆车，那没用，对吧？你换车，那过几年就换一辆，那就 真需要也单说， 对，那真需要再单说。说你现在买房，你买房八十万在北京付首付也付不了哪儿去， 嗯， 对吧？你只能去别的地方。那别的地方的话，那现在这地产这状态，我觉得也一般啊。你要说非要说想买点，比如养老房啊、养老型住宅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也行，八十万也够买一个了，不少了。 嗯， 对吧？甚至你花五十万完还有三十万富裕呢，所以现在特点就是说，你看你投哪儿。但是现在投资，我就说一特点，就是这个时间期你不用特别害怕，它的趋势性上涨是结束没结束。然后你说现在它的特点什么？它想换了，比如换成什么什么生物技术类股票啊，我就说你看好哪一只，你对哪只明显？我们说生物技术最强的谁？恒瑞医药， 嗯， 对吧？这个时间恒瑞医药新的这个药品在美国这边就临床了，在就做了，可以说中国非常强的一只品种，涨这么多年了，十年涨了多少倍？一百多倍吧。 嗯， 对吧？涨挺茅台还凶呢，你换不换？对吧？说你不换，你说我就换点其他的，比如说云南白药啊，这个片仔癀属于是国家保护级的这种中药、中成药，有没有机会？中长期机会也不错啊，趋势性也挺好的。你会不会做？那说其他生物技术，那你现在换生物技术，当然我说了，只有一什么？现在疫苗，那是区间性的，因为现在时间性，那持续性呢？因为大家要注意的最基本问题，说疫苗这些概念品种，注意啊，它属于高污染行业。啊，一定注意，疫苗包括血液制品行业属于明显高污染行业，所以它的限制性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你看上去年的时候，其实最起码四月份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天气不好，医疗业，华北制药，你自己看着公告，一听挺好长时间，不让生产了，为什么？你太脏，这天气太污染了，是不是这情况？这明摆着例子，就去年的时候。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你说换生物技术类品种，刚才我们还说养老站有机会，那可能是要在三月份了。所以现在你去换，我总觉得不是特别好事。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具体您怎么做，选择权还在你自己手里的。 嗯，实在稳妥一点啊，您就买一个 固定理财， 固定理财是吧？ 理财别瞎买， 看清楚了之后， 理财别瞎买 啊。 因为现在有的理财这两天，像一些中融或者其他，好像是那天说的是，信托也有这种滞后，或者说是这个延期了。 嗯， 反正也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你去选择的话，真的选一些理财品种也要谨慎一些，因为这段时间逐步啊，就是我们理财这种，就是保本。啊，一定保本，一定是强制类的这个张姓兑付。对不起，这国家没规定 啊，这不让说了 不是，这个不是，它是本身就没那么规定，只是行业内部当时，所以现在逐步一定要注意，肯定 正在规划， 理财是有风险的，它甚至可能就是本都回不来。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啊，你要是选择稳定的、确认的，什么最稳定啊？固定存款，还有什么呀？国债，这都是三 A 级的，这都是保证性的。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品种你就分散去参与。 对，您可以再看看，是吧？如果您没有特别理想的标的的话啊，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技术类的股票没有太深入的研究的话啊，我们还是不建议您。 对，并且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巴菲特很强，他拿的什么是最经典的，就是可口可乐，人拿多少年、以十年为往上的计啊。所以说这位投资者，你拿300%茅台现在拿着，你说不拿十年，你说再拿一两个月，我觉得你再坚持坚持，没准还能有新的这个高点。 不过啊，我看到的新闻呢是现在基金公司的经理对于茅台的走势也有分歧了， 一直有分歧、 也有分歧了， 一直有分歧。 所以说呢，您是吧，留着和卖了，反正也代表两派观点啊，自己拿主意。 对，还是 最后一个问题，这位王先生有10万块钱闲钱，他最近老听说起区块链啊，但是他也不是很明白，总觉得风险很大。那天听孩子说，他说很多大的公司都在投资区块链，他不知道这里面是短期机会啊，还是说可以长线布局啊。如果考虑风险，这10万块钱他得投多少合适？ 首先一点啊，区块链啊，前期有些公司啊，是用这个名号，打着名号做的什么加密货币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这种山寨货币，各种这样的，就跟比特币似的，然后后来什么以太币，对吧？各种这样的，实际上现在已经被国家明令遏制了，对吧？这是绝对不可以，因为它有非常大的风险，没有后边的背书担保啊，所以说这些品种的话一定要注意。那真正的区块链什么概念？实际上一定要注意，就是电子交易、电子货币这样一些相关，或者说是整个区间性的，包括现在这张央行对向下这种像个人信用啊这样的一个征集，如何征信？下一步说让今年就明显要去确认了。如果能拿到征信的这样一些上市公司，你会发现它的这种行业这种独占性会非常好。 当然这些公司吧，现在还是在沉寂期，但这种品种一定会有相应机会。但这种机会什么呢？你不是买了马上就炒多少多少，十万块钱进了一个月就变一百万，涨十倍。对不起，老先生，这不可能啊！现在这市场看不到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这位投资者一定注意，你现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都不懂，你就往里进。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说你就拿着五千一万，就是说什么情况？说你买一只股票。亏一个跌停您能承受了，怎么承受？你月工资两千块钱，你说最多亏10%，两千块钱，你说这月工资不要了，我认了，你就照这个速度去买，最多了就比如买两万块钱跌10%，你就认了，然后再往下跌，对不起，我就扔了。你能认 可？您的意思是说啊，我最长啊能忍受多少钱的损失，我一个月的工资没了，好比啊， 对， 一个月五千，那您就乘以十。 我就最多投五万就了， 投五万块钱 了不起了， 是吧？你说我最多就能赔2000块钱， 你就投两万， 两万是吧？ 就是这样一情况，并且一定什么情况？说你这一说什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清楚。还是那句话，钱交给专业的人去操作，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比如你儿子，张张说他儿子或者他孩子什么的，他都觉得说的挺好。那好，你说小子，儿子，那你说说哪好？你给我讲讲，对吧？给他这发言权，然后让他这你说说哪个好。然后你再说它好不好，比如说咱们看看它公司业绩好不好，对吧？如果业绩稀里哗啦全是负号，这负号正号能看懂吧，全是亏损，你说你买得上吗？好公司那么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位投资者，首先第一点，你先至少知道点什么叫区块链，然后其次一点，你孩子跟你说好，你问问他知道不知道。第三一点，先设定你最大的承受亏损能力，然后再去投资。 先设好止损，然后再相应的算出本金来啊。 对， 其实这个事儿呢是一个超长线的事儿。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科技股啊有一最大的问题在哪，他经常是把这个 未来， 不是，他是这样，你鞋还没买呢，你就说跑马拉松你得奖以后怎么花钱，他是这么说的。 举简单例，像去年的 VR AR 虚拟现实增加现实吧， 你看现在没人动静， 为什么？因为他先得有 5G 完了以后才能有配套的硬件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因为你现在这个手机传输根本传输不了这么大，4G 根本传不了，这只能等 5G 什么时候19年2020年才这儿铺开，所以你真正铺上 VR AR 你也得2020年，对吧？往后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属于短期炒，所以炒这个概念只是一阶段性的。所以回过头还是那句话，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干。所以现在都要想，当然还是那句话，五 G 我们当时说谁是龙头，中兴通讯为代表的，对吧？或者说这是烽火他们为代表的，说这品种往上涨，我还是比较认可。其他东西就是一个炒。所以说这位先生真的说，哎，市民这王先生真想去参与的话，我觉得咱们还是什么，哎，脚踏实地。先看哪个公司先受益，然后确认有收益性，那在这个趋势还正好资金都认可，你慢慢跟啊，这样的跟随机会会更好一些。 就以腾讯为例吧，我觉得咱们不要都去做啊，最早买腾讯的那个人啊，九几年买腾讯，零几年啊买腾讯的人，你看后面上车就行了。 你去年年初买你也挣不少啊， 对吧？你前期看看，等他真的要起飞了。已经蓄势待发了，那个时候其实离它刚刚上市或者说刚刚被大家关注还有好长时间呢，所以说不着急啊，千万不要着急，咱不要做所谓的股神。你看当时还刚起飞的时候，刚有这链概念的时候我就买了，你看我现在是吧，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就是说你不要当放第一枪的人，可以放第二枪吗？ 我觉得放第十枪也可以啊，如果它注定是一场啊焰火的话啊。好，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谢谢申瑞今天的光临，谢谢您。好，朋友们，明天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